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戏剧故事。 在11月1号播出的吴晓东教授的文学评论，从沈从文到卡夫卡，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中提到，亚洲周刊20世纪末曾经组织全球最有名的一些华人学者评选20世纪的百大小说经典，结果前9部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作品。第一，毫无悬念，是鲁迅的《呐喊》，然后依次是沈从文的《编程》、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茅盾的《子夜》、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家》、刘鄂的《老残游记》，最后一部是白先勇的《台北人》，也是唯一一部1950年代之后的作品。我们的节目介绍过其中的一部分作品，还将陆续介绍另一些没有介绍过的作品。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感受20世纪的中国。今天请欣赏著名作家茅盾的长篇代表作《子夜》的部分内容。 子夜是茅盾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930年5月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孙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开丝厂的吴孙甫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涛找到吴孙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谋取暴利。吴杜决定跟着赵伯涛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但赵伯涛胃口很大，他要控股吴孙甫投资的银行，吴决心拼一把，身不由己卷入到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投资公债情势危急，赵伯涛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孙甫，几近绝望的吴孙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了赵伯涛一边，吴孙甫彻底破产了。我们将要欣赏的小说最后一章描绘的就是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破产的疯狂过程。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大时钟当当地响了9下，这清越而缓慢的金属丝颤动的声音送到了隔房床上吴孙甫的耳朵里了，闭着的眼皮好像轻轻一跳，然而梦的黑潮还是重压在他的神经上。在梦中他也听得清越的钟声，那是急促的钟声，那是交易所拍板台上的钟声，那是宣告开市的钟声，那是吴孙甫他们决战开始的号炮。是为了这梦里的钟声，所以睡着的吴孙甫眼皮轻轻一跳。公债的交割期就在大后天，到昨天为止，吴孙甫他们把已努力搜刮来的预备资金扫数开到前线，是展开了全线的猛攻了。然而多头们的阵脚依然不见多大的动摇，他们现在唯一盼的是杜竹斋的友军迅速出动。昨天晚上吴孙甫为此跟杜竹斋又磨到深夜，这已是第4次的对杜外交。 杜竹斋表示尚不至于叫吴孙府他们失望，然而毕竟这是险局。 忽然梦中的吴孙府一声狞笑，接着又是皱紧了眉头，咬住了牙关，浑身一跳。蒙可的他睁开眼来，血红的眼球定定地发怔，血汗渐渐布满了额角。梦里的事情太使他心惊，惨黄的太阳在窗前弄影，远远的微风吹来了浑浊的世声。幸而是梦，不过是梦罢了。吴孙府匆匆忙忙地起身离床，心里反复这么想。然而他在洗脸的时候又看见梦里那赵伯涛的面孔又跑到脸盆里来了，一脸的奸笑，胜利的笑。无意中在大衣镜前走过的时候一回头，吴孙府又看见自己的脸上摆明了是一副败相。仆人们在大客厅和大餐室里乱哄哄地换沙发套，拿出地毯去扑打。吴孙府一眼瞥见，忽然又想到房子已经抵出，如果到期不能清偿押款，那就免不了要乱哄哄地谦让。他觉得满屋子到处是幸灾乐祸的眼睛对他嘲笑，他觉得坐在后方等消息要比亲临前线十倍二十倍的难熬。他也顾不得昨天是和孙其人约好了十点钟会面，他就坐汽车出去了。还是1930年新纪录的速度，汽车在不很闹的马路上飞驰。然而在汽车里的吴尊府却觉得汽车也跟他捣乱，简直不肯快跑。他又蓦地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连那没精打采的惨黄的太阳也躲过了。现在是蒙蒙细雨，如烟如雾，而这样惨淡的景象又很面熟。不错，也是这么浓雾般的细雨的早上，也是这么一切都消失了鲜明的轮廓，威武的气概，而且也是这么他坐在汽车里向迷茫的前途狂跑。蒙可的从尘封的过去跳出来了一个回忆来了，两个月前他和赵伯涛合作多头那时正当决战的一天早上，也就是这么一种惨淡的雨天。然而现在风景不输，人物已非了，现在他和赵伯涛立在敌对的地位了，而且举足轻重的杜竹斋态度莫测。 吴孙府独自在车里露着牙齿干笑，他自己问自己，就是赶到交易所去亲临前线，究竟中什么用？胜败之机应该早决于昨天、前天、大前天。然而昨天、前天对立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性质是无条件，大前天早已过去，而且都是用尽了最后一滴财力去应付着。那么今天这最后五分钟的胜败似乎也不尽是人力吧。不错，今天他们还要放出最后的一炮，正好比决战中的总司令连自己的卫队旅都调上前方加入火线，对敌人下最后的进攻。但是命令前敌总指挥就得了，何必亲临前线？吴孙府皱着眉头狞笑，心里是有一个主意，回家去等候消息。然而他嘴里总说不出来，他现在连这一点决断都没有了。尽管他交心自送，要镇静，即使失败也得镇静，可是事实上他简直镇静不下来了。就在这样迟疑焦灼中，汽车把吴孙府载到交易所门前停住了。像做梦似的，吴孙府挤进了交易所大门，直找经纪人陆矿石的号头。似乎尚未开市，满场是喧闹的人声，但吴孙府仿佛全没看见，全没听见。他的面前只换出了赵伯涛的面孔，塞满了全空间，上至天，下至地。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经纪人号子里，现已满满的塞着一位胖先生，在那里打电话。这正是王和福。经纪人陆矿石站在那岗亭外边和助手谈话。吴孙府的来到竟没惹起任何人注目，直到他站在王和府身边时，陆矿石这才猛一回头看见了，而王和府恰好也把电话筒挂上。 啊，孙府，正好找你呢，来得好。王和府跳起来说，就一把拉住吴孙府，拖进那岗亭， 又把它塞在电话机旁边的小角里，好像唯恐人家看见了。吴孙福苦笑，想说却又急切间找不到话头。可是王和甫弯着腰先悄悄地问， 没有见到其人吗？过一会儿他也要上这里来。竹斋究竟怎样？他主意打定了吗？ 有八分把握，可是他未必肯大大干一下，至多是100万的花头。 吴孙甫一开口却又是乐观，并且他当真渐渐镇定起来了。王和甫摸着胡子微笑，他能够抛出100万去吗？ 好极了。 可是孙甫，我们自己今天却干瘪了，你的私藏押款到底弄不成。我和吉人昨天想了多少门路，也没有一处得手。我们今天只能什么？难道前天讲定了10万块钱也落空了吗？ 这个幸而没有落空，我们今天只能扣住了这点数目做做。 那么，一开盘就抛出去吧。你关照了孟祥没有？ 哎呀，再不要提起什么孟祥了。昨晚上才知道，这个人竟也靠不住。 我们本来为的想用障眼法，所以凡是抛空都经过他的手，谁知道他暗地里都抱去了赵伯涛了，这不是糟糕了吗？ 王和甫说这话的时候，声音细到就像蚊子叫。吴孙甫并没有听得完全，可是他完全都明白了。他抖得变了脸色，耳朵里一声嗡，眼前黑星乱跳，又是部下倒戈，这比任何打击都厉害些。过一会儿，吴孙甫咬牙切齿地挣扎出一句话来， 真是人心叵测啊。那么和甫，今天我们抛空只好叫陆矿石过手了。 不，我们另外找一个经纪人，什么都已经接洽好了，一开盘我们就抛。 一句话刚完，外面钟声大震，开市了。接着是做交易的雷声隆隆的响动，似乎房子都震摇，王和甫也就跑了出去。吴孙甫却坐着不动，他不能动，他觉得两条腿已经不听他做主，而且耳朵里又是嗡嗡的叫，黑星又在他眼前乱跳。他从来不曾这么脆弱，他真是变了。 王和甫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搓着手对吴孙甫叫道，哎，开盘出来又涨了，涨上半块了。哼，赶快抛出去，扣住了那10万块全都抛出去。吴孙甫决然跃起大声说，可是蓦地一阵头晕，又加上心口作呕，他两腿一软就倒了下去，直瞪着一对眼睛，脸色死白。王和甫吓得手指尖冰冷，抢步上前，一手掐住吴孙甫的人中，一手就揪住他的头发，急切间可又没有人来帮忙。正慌作一堆的时候，幸而孙继仁来了。孙继仁还镇静而且有极致，看见身边有一杯冷水，就向吴孙甫脸上喷一口。吴孙甫的眼珠动了，咕地吐出一堆浓痰。赶快抛出去啊。吴孙甫瞪大了眼睛，还是这一句话。孙继仁和王和甫对看了一眼，孙继仁就拍着吴孙甫的肩膀说，放心孙甫，我们在这里招呼你回家去吧，这里人多气闷，你带不得的。没有什么，那不过是一时谈上，现在好了。可是抛出去嘛。吴孙甫忽然站起来，他那脸色和眼神的确好多了，额角却是火烧一般红，这不是正气的红。孙继仁看得非常明白，就不管吴孙甫怎样坚持不肯走，硬拉了他出去，送上了汽车。这时候市场里正轰起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多头和空头的决斗，吴孙甫他们最后的一炮放出去了，150万的财兵公债一下抛在市场上了，挂出牌子来是步步跌了。 好了，矛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吴孙甫是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中的重要成员之一。